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你我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你走路有多痛，路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你走路有多痛，路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来自林俊杰的《江南》，还记得这一首歌吗？下面这位朋友，他叫做《忆你容颜在》，他说我要点一首张杰的《情深深雨蒙蒙》，这首歌应该是现场版吧？来，这首歌来送给你。 深雨蒙蒙，多少楼台烟雨中，记得当初你侬我侬，车如流水马如龙，尽管和风平地起，美人如玉剑如虹。啊，情深深雨蒙蒙，世界只在你相逢，不问为何匆匆，山山水水几万重，一曲高歌千行泪，情再会唱荡其中。情深深雨蒙蒙，天边无尽的无穷，高楼望断情流独钟，盼过春夏和秋冬，盼来盼去盼不尽，天涯何处是归鸿。山水间歌声回荡，回荡思念的滚烫，去年的家书两行，突然有热泪眼眶，云水边心头暖暖，烟波里久违的故乡，别来无恙到楼台烟雨中，记得当初你侬我侬，车如流水马如龙，尽管狂风天地起，美人如玉剑如虹。情深深雨蒙蒙，世界只在你眼中，相逢不问为何匆匆，山山水水几万重，一曲高歌千行泪，情再会唱荡其中。情深深雨蒙蒙，世界只在你眼中，相逢不问为何匆匆，山山水水几万重，一曲高歌千行泪，情再会唱荡其中。情深深雨蒙蒙，天也无尽的雨。

知影相隔多少年，我还是不了解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身边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停左右，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只求真爱坚持底下，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现在痛你能做什么，不再将自己伸出错了。 来自巫启贤的《太傻》。刚刚这位点到情深深雨蒙蒙的朋友，他说啊，听到了好激动好激动啊。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所有的朋友在点完歌曲听到自己点的歌以后都会感觉到非常的激动呢？那就赶紧来点歌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好，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张惠妹的《卡门》。 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一点也不稀奇。爱人不过是一件烧钱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

欢迎回来，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玲。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啊，是一首老歌，来自罗文的《铁血丹心》，也是我们这个《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啊。听到这首歌，是不是有满满的回忆呢？在我们的点歌平台，一位朋友他说要点一个陈雪凝的《白山茶》，他说这首歌会让他在开车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轻松啊。来，这首《白山茶》来送给大家。 消失不见，你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 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来自陈奕迅的《好久不见》，这是来自你开心就好点的一首歌曲啊。陈奕迅的《好久不见》要送给曾经的那个他，是前女友吗？希望他能听到这首歌。下面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 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 来自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非常欢快轻松的一首歌曲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要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那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就到这儿了，继续锁定 FM 九五九，接下来会依然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